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的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的现象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的睡眠，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的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哟。 什么都还没说，但我想对你都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冲动，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好像落马，一天一天坚毅，一天一天一比一爱，不经意就像呼吸，想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缺席。 yeah, yeah, yeah, 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我不爱啦啦啦啦啦啦啦，两颗心痛不爱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若亲爱的你感到难过，我答应陪你到最后，有太多快乐慢动作冲动，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同样爱那么多，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天一比一爱偶像落马，一天一天坚定，一天一天一比一爱，不经意就像呼吸，想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Oh yeah, yeah, yeah, 爱是一步一步在累积，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一步一步靠近，一天一滴一滴一爱好像落马，一天一天建立，一天一滴一滴一爱不经意就像呼吸，爱你就是必须，你的明天我不缺席。 Yeah, yeah, yeah, 爱是一点一点清晰，oh, 甜蜜一点一点慢慢满意，爱是伴你一步一步累积， 继续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拥有着一副清澈的好嗓音和出色的创作能力，他的音乐呢是让人陶醉的，同时呢他是一个赛车手，他是谁呢？他就是凡凡。一起来听到凡凡带来我怀里的天空。 能在角落里陪着你那片夜空，感受每阵向你吹来的风，抱紧自己假装你在 怀中，片片快要枯黄的叶飘在心头，一个人在回忆里听很久，被风吹得不动，该往哪儿走？才发现是彼此沉默过了头，换日头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我怎么又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想抱紧你的温柔，我怀里的天空还会送着你的笑容，叶子一片片失踪，泪在你转身和冲动，最后一句珍重我却说的言不由衷，只有爱过的人才懂梦的内容。心头一个人在回忆里听很久，被风吹得不动，该往哪儿走？挥挥手才发现是彼此什么过了头，转了头却又迷失在了最初的路口，我怎么又怀念起在我们争吵以后想抱紧你的温柔，背诵着你的笑容，叶子一片片失踪，泪在你转身后汹涌，最后一句珍重我却说的言不由衷，只有爱过的人才懂，我怀里的天空还背诵着你的笑容，叶子一片片失踪，泪在你转身后汹涌，最后一句珍重我却说的言不由衷，只有爱过的人才懂梦的内容。

好的，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蔡淳佳，叫做《女人们的咖啡》。这首歌蔡淳佳所诉说出的内容，应该会令很多的女性朋友感到安慰，无论是单身的还是相恋当中的人。我们一起来认真的聆听《女人们的咖啡》。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我看你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世界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像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怎么有互相的安慰，彼此打击。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只是小小的气，真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一杯杯咖啡的时间不能倒闭，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危机，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一曲。实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像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怎么有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下次见面那杯咖啡是见你的限定， 回来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继续陪你来听歌。在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时不时的要再听一遍阿哲的歌，为什么呢？除了好听，还能让我们重走一遍青春路。张信哲带来《有了爱》。 你有一点紧张，但又无限深情。为了你，我想做一生不更改的决定。我给你全部的爱，还有我的真心。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曾经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所以我希望收听前的各位活出自己的样子就好。 没听见都没听见，别人在说我却在想念，不好意思请你再说一遍，这次我先不想他，我的心呜呜呜呜 It's like fire呜呜呜呜呜 It's young and fair， 很奇怪控制不来，心情就像台风去游来，不相信爱情小说的安排，现在却有一点期待，怎么办？呜呜呜呜，爱在 寂寞还是那么多，就让我今夜唱的歌。我爱你有的是，就让我唱的心陪着。如果寂寞唱不尽心里曲折，一群不敢独自回家的人。如果寂寞要将我吞没，就让我今夜唱的歌。我爱你有多深，就让我唱

最近呢看到了一个关于蔡健雅的纪录片，他说我非常的注重讲究歌曲的质感，而歌曲本身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重要的。最理想的选歌方式呢，是以我现在的心情和状况来找出一张专辑的精神，而这呢也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我们一起来听到蔡健雅带来的《默契》。 不是觉得我爱你，每一天是个轨迹，我不想骗你。对不起，跟着时间走下去，机遇将带我们走向哪里？ Yeah, 不能有默契，爱就算了力气，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出现在我眼泪里。若那天谁离去，不要追究爱不爱的原因。关于爱情的关于，来自对方，但是也爱自己。Yeah, 若能有默契，爱就算难预计，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出现在我眼泪里。我爱你，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只有出现在我眼里。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一位台湾男人，叫做赵传，他竟然拥有着庞大数量的女性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呢已经突破外貌的妨碍了，而男性歌迷呢也为其歌中饱含的雄性特质所折服。一起来听到赵传为我们带来《为你写一首歌》。 给我力量的肩膀，泛着泪的眼眶，从我离开的那个拥抱，一直温暖我多年。时间从不曾改变一个滚烫的心，默默为彼此守住坚持，穿过岁月长河，把你留存在心深处，因为我的昨天有你才会有意义。把你 让我们的记忆流淌出旋律， 想为你写这样一首歌，满怀着我衷心的祝福，那些感动的话语，思念的人，在歌声里永存。我为你唱这样一首歌，像生命般高喊的步伐，挥手着一路曲折，聚散分合，总会有你继续的时刻。 存在心深处，因为我的昨天有你，才会有意义。把你唱进这首歌里，让我们的记忆流淌出旋律。写感动的话语，思念的人，在歌声里永存。我为你唱这样一首歌，像生命般高亢的平凡，回首着一路曲折，聚散分合，总会有你继续的。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 总是百转千回，谁会陪我直到天灰？一半的我和时间作对，一半的我却觉得好累，敢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半的爱比想象珍贵，一半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在的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一半的我和时间作对，一半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半的爱比想象珍贵，一半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再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

也想你。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哦、人的一生中际遇常常有每飞每段都有感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哦哦哦、我特别想你、yeah, yeah, 我特别想你、哦 夏天和你分享一点生活小常识。德国一个著名的大学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仅45分钟的午睡呢，就可以使记忆力提高5倍。科学家表示，小睡呢有助于巩固已有的信息，显著提高信息重新获取的能力。这意味着上班族或者是学生等在中午小睡一会儿，将会有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或者学习当中。所以我们抽出45分钟做一个小睡，你的生活学习的效率会大大提高哟。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每天用好音乐陪伴着你。 望着墙上的钟，时间不停转动，已经过多久，说再联络都没联络，我很好奇你是否偶尔会想我，如果能习惯面对寂寞，就不会那么的执着，还不停的痛。我不想再想你的笑容，我会痛，痛不懂，我的心在跳动，喊着说他要自由。我不想再想你的温柔，多温柔，该不属于我，世界会帮助我换一个梦、哦、望着墙上的钟，忘记一段伤痛，究竟要多久，最大的错就是相遇那一刻不擦肩而过，如果早知道眺望天空，我就不会那么的软弱，躲藏在角落，我不想再想你的笑容，我会痛，痛不痛，我的心在跳动，喊着说他要自由，我不想再想你的温柔，多温柔，也不属于我，世界会帮助我换一 冷风呼啸，林 Ooh.